Promise you that by the time

去了彩虹般的绚烂飞落夜空，是谁曾凝望着远方，当阳光再穿不透乌云，这世界是一片荒凉，沉重无力的心跳

看过去。

间，我已擦肩不止一遍。在这之前，别说再见，我已经开始了想念。在这之前，别说再见，请帮我停住这时间，就这样。 Change me.